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陆续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继续向美国左倾啊嘅学术界啊系施以啊重锤打击，系咪？因为咧啊继啊呢个哈佛大学啊系拒绝咧就向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系提交啊历年嘅招收外国留学生佢哋嘅嗰个考试成绩啊，同埋名册资料之后咧，终于咧系 Donald Trump 系做嘢，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诺姆咧就星期四咧系下令撤销美国哈佛大学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计划呢个简称叫 SEVP 嘅认证，嗱即系话哈佛咧由即日开始不准再招收国际学生，现有所有的外籍学生就必须读到一半都要咧系转学，否则咧会失去咧系呢个留学签证。咁啊，国土安全部咧就严正指出，哈佛校方咧系长期纵容反美嘅校园活动，支持恐怖主义嘅激进分子喺校园内咧系滋扰，甚至咧系追打犹太学生。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学术自由。美国政府咧就指出，呢啲咧系激进啊吓嘅好事分子里边咧，有好多系外籍学生。啊，呢个咧针对咧系两样，第一就系近年嗰个咧系非常之猖獗啊嘅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组织啊吓嘅呢啲校园嘅示威，同时亦都咧。是他们是滋扰和欺凌犹太裔的学生。另外就是跟中共合作哈佛，包括接待并且训练涉及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声称的中共准军事的组织的人员，就是说这些是很严重的，是吧？那就国土安全部就说不论是几多次美国政府的善意劝告，哈佛大学不但是拒绝接纳，而且是顶风作案，因此政府忍无可忍，宣布他是丧失 SEVP 的资格。因为一早已叫了你提交校内外籍学生涉及刑事或不当行为的详细资料，话明给你听，如果不配合就会采取行动了。咁咧，亦都係取消咗高達$2,700,000嘅聯邦撥款。嗱，呢個咧，必然會發生，因為咧，哈佛嘅問題咧，冰凍三尺。佢上一任一位黑人嘅女校長叫做 Claudia Gay， 啊，佢只不過咧係做咗一年都唔夠，啊，任內咧就被揭發咧有一個非常之極左嘅政治立場，支持校內嘅巴勒斯坦。嗰个咧校园嘅运动同埋反犹太啊嘅种种嘅行为，仲被揭发咧佢嘅所谓嘅学术成就咧系有抄袭，咁咧跟住咧就被逼落台。嗱，而家咧系更加咧系进一步。咁我谂咧，点解 Donald Trump 呢一手咧就系受咗一件事嘅刺激，就系前两年啦，就系拜登做总统嘅时候，哈佛化学系嘅一名教授叫做利伯。就被指为咧系同中国嘅千人计划咧有紧密合作，多次去中国访问，啊收受金钱就冇向哈佛大学咧系申报，啊咁呢个利伯咧就被指为啊系有间谍嘅嫌疑，并且咧作假证供讲大话，就被判咧系罪名成立，虽然就唔使坐监，身败名裂，只但系中国香港特区大学咧。就即刻咧，系将李伯咧高薪聘请，佢而家喺中国香港大学咧系做紧教授。嗱，呢啲咧就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明替 Donald Trump 嘅眼眉，就即系间接咧系承认咗李伯咧系中国嘅人。嗱，呢啲咧就当面挑衅咧，就刺激到咧，可能 Donald Trump 就觉得唔出手做嘢唔得啦，实在太离谱啦。嗱，而家你咁样。 做到啲国际学生吓、突然间嗱，会唔会其实影响到其他嘅友好国家咧？吓、譬如话有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呢啲都系国际学生嘅，咁唔通佢哋又被一竹刀高打一船人，全部都要取消签证咧？就希望唔会啦。啊，应该仲有啲日本嘅留学生喺嗰度啊，做一啲历史文化交流，呢啲都唔应该咧系会受波及。所以呢个叫终止所有国际学生签证咧。啊，如果你唔即系标靶式啊吓嘅准确啊，或者叫精准啊，系去打击咧，就会咧引起更大嘅风波啦。呢啲细节就未知，之但系咧可见啊，非常之严重啊，系咪啊，鲍生？ 是啊，其实哈佛大学同阿 Donald Trump 之间嘅恩恩怨怨或者瓜葛咧，就唔系而家发生噶。其实早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咧，已经有伏笔。当时 Donald Trump 已经不断咧指啊，美国嘅高等教育界，特别系呢啲大学嘅校园里边咧，对于种族嘅歧视越来越严重。歧视嘅唔系黑人或者少数族裔，调转系歧视针对白人男性同埋犹太裔嘅男性。咁喺当时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以色列同哈马斯就全面开战啦。当时恐怖袭击呢个以色列嘅音乐会啦。啊，咁于是乎咧，就喺呢个美国嘅校园就爆发咗好大规模嘅反以色列嘅示威，咁啊个程度咧啊堪比当时嘅反越战啊，因为咧就占领咗嗰啲教授嘅办公室啦，又引致一啲暴力冲突啦，袭击嗰啲犹太学生啊，搭建晒啲帐篷啊，同埋咧扰乱嗰个毕业典礼等等。喺咁嘅情况之后咧，当 Donald Trump 当选之后，佢就即刻成立咗一个叫联合打击反犹太主义工作小组，咁佢目的好简单嘅，就系消除学校里边嘅反犹主义。咁于是乎咧，就系由当时美国司法部啊协调成立，咁就同教育部长咧麦马汉就一齐担任去呢个小组。咁呢啲小组里边咧，佢要求咧美国嘅数十间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同埋哈佛呢啲比较有名同埋咧。在这些反犹主义很犀利的校园里面，要他们将大学课本里面的殖民主义故事，即特别在中东里面说以色列人摄取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那些内容呢就要删除。另外呢，就是要他们交出一些啲学生那些参与这些活动的资料和呢他们的状况。咁啊，同埋咧要取消一啲咧有關於 DEI 嘅課程嘅內容啊，依啲咁嘅政策，例如咧要求佢哋唔好噶，對嗰啲咩跨性別運動員啊，一定要平衡佢哋嘅參與性啊等等啦。咁啊，而且咧仲要加入更加多一啲傳統價值觀，譬如話一啲基督教啊或者保守派嘅觀點嘅角度嘅一啲內容。但係咧，哈佛大學係唔接受嘅，哥倫比亞大學咧就跪低咗，因为面对个资金资助，因为如果唔接受咧 ，Donald Trump 就会 cut 嗰个资助啦。咁哥伦比亚大学咧就接受，咁但系哈佛咧就话好强硬，就宁愿啊，对嗰个资助咧系冻结呢个危机，都依然咧拒绝 Donald Trump 嘅要求。于是咧结果咧就被冻结咗上亿美元嘅资助啦。咁而且跟住落去咧。Donald Trump 仲会削减好多哥伦比亚大学嘅经费，咁一路落去咧，依然唔屈服，咁所以去到而家咧就落咗重招啦，因为咧好多呢啲反犹或者系支持 DEI 嘅学生咧，好多时候都系来自呢啲中东啊国家，咁啊少部分来自中国啦，中国嗰啲留学生咧又唔敢咁高调嘅，虽然佢哋骨子里都反美，但系佢哋惊自己将来入籍嘅时候嗰张绿卡啊，或者嗰个记录咧会在案，所以佢哋参与呢啲反犹啊或者反以色列嘅活动嘅时候咧，就会比较低调同克制啊，个情况咧个背景啊大约如此啦。 嗱，咁啊唔止系咁，最近咧就有一啲好古怪嘅消息咧系放出嚟。就哈佛大学咧，就总共接受咗来自中国嘅11亿美元嘅捐款，而且咧就突然间有一啲咧海外嘅大陆嘅人士咧，唔知点解喺社交嘅平台 Twitter 嗰度咧，就引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啊， 嘅文章，佢話習近平嘅女曾經喺哈佛讀書，唔緊要嚇，可能佢係天才兒童，只不過係領取全額獎學金。就咧，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咧就嚴正質疑哈佛大學點解會省一啲咧嚇咁筍嘅優惠咧，俾中國國家主席嘅女係咪？係呢一位習小姐成績過分優秀，定係想取悦共黨政權？嗱，呢啲咧就係根據網絡消息咧同埋媒體報導，就係咧習明澤咧就係習近平嘅女。就咧喺高中中嘅时候咧，只系读杭州外国语学校。咁咧，2010年咧，以一个叫楚实嘅化名咧，就进入哈佛大学读心理学。2014年毕业，毕咗业咧就中间有4年咧就唔知喺边度。2018年就翻返去攻读博士学位。咁啊，哈佛大学个学费系好贵嘅，系每年咧就2024年度咧。个学费咧标准就系$56,000，就85咧就中40多万，即系每个月咧系40,000多。另外未计住宿、餐饮、医疗保险等，计计埋埋咧就会高达咧系$83,000。嗱，如果你系嗰啲非洲国家嗰啲总统个女咧，如果计埋保镖咧啊。就4个起8个止啊，仲有攻读大学和博士期间咧，计计埋埋咧，一年咧可能系超过$1,000,000。咁啊，钱从何来咧？系嘛？哈佛大学系隐瞒咗啲乜嘢啊？系危害啊？呢个美国国家安全啊？呢啲敏感嘅资料咧？另外仲有就有一个叫做卫生政策的学院。卫生政策的学院呢就是由香港恒隆集团的老板陈启宗呢是曾经是巨额的捐款，就纪念他的领捐就将公共卫生学院呢就叫做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咁呢个公共卫生学院同中国呢係以研究合作为名呢就行得好近嘅，就同中国一个叫做全球化智库呢有紧密嘅关系。有见及此呢，就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好关注，就认为哈佛大学违反美国嘅制裁决定。不但係咁，另外呢仲有一个来自香港嘅女教学者叫做叶志敏。叫 Winnie Yip， 是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经济学教授，就经常呢是去中国，咁就喺嗰啲科学杂志呢是高度赞扬中国嘅医疗改革嘅政策，就呢话呢中国嘅医疗呢非常之平等啦，同埋呢是惠及穷人啦，咁咧就醫保啊等等嘅改革好成功啦，咁呢啲咧同樣咧係遭到而家美國政府嘅質疑啊，係要佢咧係交代嘅。咁最好笑咧就係，即使啊香港恆隆集團老闆陳啟宗咧係捐款俾哈佛咧，都曾經俾中國嘅網媒咧係批鬥，話點解佢唔捐錢俾祖國，要捐錢俾美國嘅哈佛？之但係而家就哈佛大学呢就被美国佬呢是追究，点解呀呢啲公共政策学院你攞咁多中国嘅钱，到底系咩意思，里面有啲乜嘢隐瞒，系咪咁呢陈启宗兄弟呢就认为呢能够为哈佛大学捐款系光宗耀祖嘅事，哈佛大学嘅学生都系精英，系咪就令到呢他觉得非常之庆幸。咁呢一番言论佢捐款嘅时候呢就令到外国嘅网民呢就抨击话陈启宗先生喺大陆你赚咁多钱就为美国就捐款以中国身份为耻，就点解呢你会咁样等等。咁但係你而家变咗你又俾美国政府嗰处呢唔系几信任，咁呢个呢非常之令人遗憾啦。最重要嘅就係这个国土安全部的指责，就是哈佛大学教职员和中国学者高科技的合作项目很多是跟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并且透过这些合作和钱银的捐赠 由中国控制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就咧有监控同埋恐吓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系咪？并且喺2016至到2017年，哈佛有教职员咧就举报两个喺哈佛燕京学社嘅中国学人咧，访问学人话，佢哋发现另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夜晚黑潜入佢哋嘅办公室，并且将佢哋公开谈论嘅一啲政治内容嘅写报告咧，系俾大陆。咁咧就公共卫生学院咧就另外有一啲嘅研究项目咧就被指为系政治宣传，例如咧无端端咧系美化文化大革命里边毛泽东提倡嗰只叫赤脚医生计划，大赞赤脚医生制度。是低成本实现重大健康发展，是吧？但其实赤脚医生呢，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就正如那时宣传针刺麻醉可以呢是开刀一路开刀一路食西瓜一样，早已经被邓小平定性为十年浩劫，是吧？因为赤脚医生其实呢是没有不够水准的，没有这个统一的考核的，讲到明就叫打赤脚，当佢中国农村咧系乱咁嚟，有好多咧呢啲后来被踢爆啊，系唔称职同埋呢啲医死人啊嘅案例，呢个喺1980年代邓小平复出之后咧系揭示嘅真相。咁点解而家呢啲竟然系赞扬文化大革命嘅赤脚医生咧？咁啊，当然咧，国土安全部系有好深入嘅调查啦，系咪啊？咁而家哈佛大学咧，就被吊销呢个咧国际留学生嗰个招募嗰个许可，咁咧佢亦都咧好多哈佛嘅中国基金筹划嘅好多呢啲合作项目啊，专业嘅图片咧就全部删除，嗱里边咧就所以讲话叫水很深，系咪？咁另外仲有一个叫中国与全球化嘅智库，亦都系咧香港嘅恒隆嗰度捐嘅。就由当然恒隆是俾钱，就呢个就唔系中国，但系呢滕启宗先生亦系中美交流基金会嘅理事会成员。本来呢无事无干呢啲就系话为中美两国之间系搭成友好桥梁，而家当中国香港特区呢系同中国呢捆绑为一体嘅时候，嗰、那个探射灯射埋嚟千人计划，原来呢你仲有咧嗰、那个国家情报法未？中国就第七条就规定咧喺外国，即系尤其喺美国嘅中国留学生同埋中国公民，必要时一定要咧系向中国政府咧提供情报等等。呢啲咧系你自己非常之高调张扬咗好多年啊，系嘛？咁咧尤其千人计划咧，你自己承认啊，喺咧美国嘅大学咧系广布咧呢啲咁嘅善言，咁而家咧就惨遭咧就 Donald Trump 反台啦。咁咧就哈佛咧就而家就唔系有啦，嗰啲左交梗系多嘢讲噶啦，打压学术自由啦，打压言论自由啦。咁呢个不妨用中国官方同埋特区政府嘅说法，就系学术自由唔系绝对嘅。学术言论自由亦都唔系绝对嘅，呢个一定要为国家安全服务。喺国家安全之下，学术自由咧系一定要守法啊。咁所以咧，美国政府咁做，我觉得无可厚非，同埋都系以佢哋嘅国家利益嚟讲，系非常之合逻辑咯，系咪？ 系啦，哈佛大学而家咁样沦落咧，就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啦。十几二十年来咧，佢接受中国大陆嘅捐款，当然唔系直接啦，就通过譬如你个头先讲陈启宗呢啲富商捐献，跟住转个头咧就系资助佢哋嘅呢啲咁嘅高干或者叫做官咧二代，就去呢啲哈佛学院接受训练。所以咧，对于呢个特别系金乃迪学院啊，呢个系特别咧系。中共咧培养好多呢啲官二代啊，或者系富二代嘅干部咧，就赚咗好多钱。有人戏称呢啲系中共第二党校啊，呢个金乃迪学院。咁啊，点解咁讲咧？嗱，唔系我讲嘅，系通过一位咧就流亡喺美国嘅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佢亲自嘅经历。 佢憶述翻喺2014年即係嘅時候咧，佢係佢當時佢有朋友喺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就向佢發出邀請，希望佢2015年春天咧就去哈佛大學演講。咁但係一切準備就緒，海報都出埋嘅時候咧，就朋友打電話俾佢，佢話咧哈佛大學法學院嘅一位副院長就向學校要求推遲今次嘅演講。咁內容係咩原因冇講，但係咧要求依位佢朋友就去院長辦公室商量下點樣去延遲。咁佢就原因就不得而知啦。但係後來佢即係推測咧，就係因為哈佛大學嘅校長係要去北京同習近平見面啊。嗱，如果同時間佢喺哈佛演講咧，咁中共方面咧就話會取消校長同埋習近平嘅見面，所以佢懷疑依個係哈佛大學咧為咗妥協嘅一個措施，所以其實最冇資格去講學術自由就係哈佛大學，因為佢面對緊呢個金主啊，中國大陸嘅即係共產黨啊，佢哋咧就更加壓制學術嘅自由同埋言論。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喺美國我相信已經係好普遍啦。好多時候有關於啊一啲邀請一啲維權人士啊，來自西藏啊或者係新疆啊呢啲嘅演講咧，都會遭受到佢哋嘅留學生，即係中國大陸嘅留學生咧，去寫信反對或者到現場嘅示威。呢啲時候咧，好多時候啊，少數嘅，譬如來自台灣啊或者香港啊或者其他呢啲地方嘅學生咧，就會變成咧被襲擊嘅對象，甚至有啲咧係俾中國嘅留學生拉扯。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屢見不鮮。所以其實表面上就係叫做容納不同嘅聲音，但因為無論喺個校園裏邊，無論喺個金錢嘅供應鏈上邊啊。因为中国大陆已经主宰了哈佛大学的学术的自由，所以今次 Donald Trump 釜底抽薪都费事跟你说，可能会杀错无辜，令到日本可能欧美啊， 现在希望不会啦， 希望他筛选啦，即是不要只是 针 对全球其他国家啦，但是如果是讲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而且确不用说渗透，根本现在是占领的啊。 咁啊！呢個美國哈佛啊，呢啲已經其實好多錢嘅，好多校友咧係生意佬。咁啊，而家窮到窿嘅英國又如何咧？係嘛？咁啊，美國都咁慘啦，咁嚴重嘅英國點咧？英國咧有一個智庫喺2023年咧就已經佢叫 Civitas 就舉行一個咧調查報告，就嚴正指出，就發現英國各大學自從2017至到2023年之間。佢最少三分一嘅資金係來自中國解放軍軍隊或北京嘅軍工國企，三分一嘅資金啊，全英國啊，46间大學啊，高達咧係1亿2000万镑啊，係嘛？咁呢個咧係好驚人嘅，喂！你窮你就做咩大學啫？執咗佢算啦，係咪啊？你整咁多大學把鬼咩？呢個以前馬卓安90年代嗰啲蘇州市咯，係咪啊？咁呢個智庫咧就認為英國嘅學術自由、學生安全、知識產權咧，全部蒙上陰影，係嘛？咁除咗捐款之外，中國留學生咧。每年为英国的国库带来220亿英镑的收益，非常之惊人。这个是超过2100亿港元，是不是？过去两三年以来，英国大学最少三分一的资金来自中国，其中呢是包括中国的军方，是不是？每日电讯报呢也都引述这个报告说，牛津、剑桥、伦敦大学、 King's College、Imperial College 全部都有接受中国政府补送留学生的奖学金 ,ok? 而中国有一个叫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是吧？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是审视650个中国的留学生，全部要先经过政治审查，同埋出发之前要接受政治教育。即是话告诫他们不可以受到英国的民主议会思想影响，同埋必要时咧系要点点点点点点。另外仲有孔子学院就有30间呢啲唔使讲啦，系咪？